弥陀佛。先开讲义九第七页。上一次讲到这个成熟品的最后一项，已成熟波陀伽罗相。那么声闻的相貌跟独觉的相貌呢，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讲这个菩萨，啊，已成熟波陀伽罗的菩萨的相貌是什么？若诸菩萨住圣洁心地，名下品成熟；住净胜意要地，名中品成熟；住堕决定地，到就近地，名上品成熟。这个是总标啊，说明菩萨有情的下品，还有中品，还有上品成熟的范围。那么若诸菩萨住圣洁心地，名下品成熟，啊，那么参考一下这个图十五，啊，就讲义十的背面，图十五菩萨位别对照表，啊，在这个第一大阿僧祇劫，啊，这边十住含十性位，啊，十行十回向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呢，在圣洁心地呢是下品成熟，啊，那么这个种性地的菩萨因为不属于已成熟的菩萨，啊，所以不算在内。那么住净胜意要地，名中品成熟。净胜意要地呢就是初地，啊，是菩萨第二大阿僧祇劫的开始。那这里举净胜意要地，那么就是包括了二地，好，到七地，就是从初地到七地都包括在内，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二大阿僧祇劫的所有菩萨呢都是属于中品成熟。住堕决定到就近地，名上品成熟，啊，堕决定地是第八地，是第三大阿僧祇劫的开始。到就近地呢是第三大阿僧祇劫的结尾，那么这边举了头尾呢，那就包含了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这属于上品成熟。这里安立这个下品、中品、上品成熟呢，也就包含了成熟的过程，啊，到了每一大阿僧祇劫的边际呢是完全成熟。若是菩萨住下品成熟，尔时便有下品欲要、下品加行、有往恶去，此境第一无数劫边际，释然无动，极善清净绝品善法，当知一切皆为相应。若是菩萨住下品成熟，啊，就是菩萨圣的行人呢，成就了下品成熟的功德呢，尔时便有下品欲要。这个时候菩萨对于成就圣道跟得无上菩提呢有了下品的信心跟愿求，好，下品加行，那么菩萨的加行呢也是在下品的程度，有往恶去，好，菩萨仍然在凡夫位，所以如果过去呢曾经做过，啊，要往恶去的业，那么他现在呢还是会往生恶去。一般而言的话呢，菩萨修行到了下品成熟呢，他不会故意啊故思去造作恶趣的业，啊，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为了利益众生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会造作恶趣的业，所以呢还是有往生恶趣的可能，啊。此境第一无数劫边际，那么在时间上说呢，这个就是在第一无数劫快结束的时候呢。也就是要完全成就下品成熟了，释然无动，极善清净，绝品善法，当知一切皆为相应。 觉品善法呢，就是我们讲的37菩提分法啊。那么修习觉品善法得到相应呢，可以分为两级啊。第一级的话呢，就是炽然无动觉品善法相应啊。那么第二级呢，是极善清净觉品善法相应。那么在下品成熟的时候呢，这两种相应都没有得到啊。那么我们下面会解释什么叫做炽然无动，什么叫做极善清净。那么这里讲的是菩萨下品成熟的相貌。若实菩萨住中品成熟，尔时便有中品欲要、中品加行、不往恶趣。若实菩萨住中品成熟，好，这个是说明中品成熟的相貌。尔时便有中品欲要。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呢，已经证了圣道。我们说是从初地到七地的菩萨，他已证圣道。所以对于无上菩提呢，有中品的愿求，有中品的信心，中品加行。那么菩萨的修行呢，从有相行呢渐渐成就无相行啊，但是还没有呢能够成就呢任运的无相行啊。七地菩萨的时候，如果要有功用行的时候呢，他可以无相行啊，到了八地才会任运无相行。所以呢，中品成熟是初地到七地呢，他也就是从有相行开始渐渐的修行啊，到最后呢，有相行跟无相行能够合起来啊，那么到了七地的时候呢，就能够持续的啊，真俗二谛合一的来观察一切法，不往恶趣啊，他不会再由业力呢而往生恶趣了，但是呢，他可以由愿力往生恶趣去度化有情啊。此境第二无数劫边际，炽然无动觉品善法已得相应，极善清净觉品善法未得相应。好，那么这个此境第二无数劫边际呢，就是这个七地的这个地方呢，菩萨从初地进入第二无数劫的修行，好，然后二地、三地，慢慢到了七地，第二大无数劫的修行呢，就快要圆满了。那么第二大无数劫的时间呢，到了边际，这个时候中品成熟呢，也快要圆满完成了。炽然无动觉品善法已得相应啊，因为已经成就了圣道，得到了这个净胜意要啊，所以开始跟炽然无动觉品善法相应了，而且呢越来越清净相应啊，极善清净觉品善法未得相应，但是菩萨还未能任运无相行。好，所以对于觉品善法呢，还需要学习。所以说，极善清净觉品善法呢，未得相应。啊，这个是中品成熟的相貌。若实菩萨住上品成熟，尔时便有上品欲要、上品加行、不往恶趣。啊，如果菩萨是住上品成熟的话呢，这么是说明上品成熟的相貌。尔时便有上品欲要，到了上品成熟的时候呢，这个菩萨已经接近成就无上菩提了，八地、九地、十地，他们已经接近成就无上菩提了，所以他对于成佛的愿求呢，跟成佛的信心呢，就更强了，所以是上品欲要，上品加行。那么到了这个上品成熟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二地并观，好，那么八地以上呢，就是任运无相行了。所以呢，已经证得无生法忍，所以算是上品加行，不往恶趣。那么这些菩萨当然也不会由业力往生恶趣啊。此境第三无数劫边际，炽然无动极善清净觉品善法，当知一切皆系成就。啊，此境第三无数劫边际，菩萨从八地进入了第三个啊无数劫的修行。经过九地的无碍解住啊，再进入第十地的最上乘满菩萨处啊，那么一切菩萨的因行呢，已经接近了圆满啊，第三无数劫呢，也接近到了边际。炽然无动，极善清净，觉品善法，当知一切皆悉成就啊。炽然无动跟极善清净这两级的觉品善法呢，它都已经相应了啊，而且呢，渐渐的圆满成熟，这是上品成熟的相貌。好，那么我们下面解释这两品善法 这两类的绝品善法是什么样子。今于此中信存后故，即猛胜故，能有上品广大果故，大胜利故，名为炽然。今于此中呢，就是指这个中品成熟跟上品成熟，下品成熟这两种善法都不相应，所以不包括在内。中品成熟的话呢，炽然无动绝品善法相应了，那么上品成熟呢，这两种善法呢都相应了，所以呢今于此中是指的中品成熟跟上品成熟，那么都成就了炽然无动绝品善法。信存后故，信这个信呢就是心的意思啊，在圣解行住的菩萨啊，就是这个凡夫的菩萨，在努力用功的时候呢，他的心里头会有少份的清净圣解，就是我们这一类的修行人，我们很用功的时候呢，心里头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清净圣解出现，少份。但人有烦恼随转啊，到了证入圣道的时候呢，菩萨的内心清净呢，不再有随顺圣解的烦恼升起啊，所以他得到这个净胜意要，这个就是信存后啊。所以这个净胜意要呢，也会随着他从初地二地啊慢慢的增上呢，他也就会更什么更加清净，这个净胜意要会越来越清净。这个叫做信存后故，即猛胜故啊。由于菩萨证入法性了啊，得到清净的意要，那么这个时候发起了胜意菩提心。在这个圣解心地的时候，我们发的菩提心是属于世俗的菩提心，那么在这个菩萨证入了法性以后呢，他发的菩提心呢就跟第一义谛相应，所以叫做胜意菩提心。那么由无分别智为导呢，发起了自利利他的大愿啊。那么由这个自利利他的大愿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于所有菩萨利益众生的善法啊。这边有四种善法啊，第一个是所有菩萨利益众生善法，第二种是一切菩提资粮圆满善法啊，第三种呢是成就无上菩提的善法，第四种是一切佛所作善法，他都能够什么呢？都能不由思则的随顺去入，速即圆证。在圣解行地的时候，我们在修行，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都要靠这个思则力，思则力就是思维抉择，都要靠这个思则力，以分别的智慧，烁烁的思则。然后对于善法呢才能够修行，才能够有所作用。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阶段都是在用什么思则啊，所以要听法，要思维啊，要修行。那么到了圣位菩萨的时候，他不由思则了，因为什么？他已经成就了清净意要啊，所以这个清净意要很重要。那么这个呢叫做极猛胜故，能有上品广大果故啊。那么菩萨呢不染生死啊，他在生死中，但是呢不被生死所杂染，所以菩萨不染生死，在生死中呢修六波罗蜜多行，那么可以感得无量善法可爱的果报，这个叫做能有上品广大果故。大胜利故，什么叫大胜利呢？就菩萨已经超越了凡位了，证入了圣位，对于三宝呢已经能够如实的证进啊，已经证得了三宝的清净性。与他有情不饶益菩萨的种种邪行呢啊，菩萨能够什么远离嗔恚啊，其他的有情对菩萨做各种不利益的行动呢，菩萨都不会生气的。同时呢，菩萨远离一切世间名利的贪染跟喜爱，他不会为了世间名利呢去做一些事情啊。同时菩萨远离一切的高慢跟骄傲，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骄傲，哦，我成就了什么功德，他不会这样想。同时他远离呢闻说甚深正法的经部，哦，他也不会再听到说闻说第一义谛而感觉说，哦，会是这样子吗，哎，怎么会是这样，他没有这种部位心。同时呢菩萨也远离了五种部位，那么他得到这各种胜利，哦，这五种部位呢前面讲过，就是不活位、恶名位、死位、恶趣位、处众位，啊，他不会有这五种部位，那么这个叫大胜利，啊，所以到了圣位以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啊，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名为赤然，啊，这个就是赤然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他这样写的话，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是圣人，你就可以拿这个去跟他对照一下。他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这些标准，啊，那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可能就不是圣人，啊，不转环故、啊，不退堕故，常胜进故，名为无动，啊，这个是解释无动。不转环故，啊，因为证入了圣道，那么得到了无分别智，啊，所以菩萨呢得到了清净意要，那么随着他修行所获得的善法，啊，他所积极的福德，还有他智慧的功德呢，他不会再退转，不会再退转了。菩萨跟声闻不一样，啊，菩萨跟声闻不一样。菩萨他经历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从凡位进入圣位。要这么久的修行才从凡位进入圣位，所以他所积极的福德，他所积极的智慧的资粮呢，啊，他才证入了圣道，所以他所得的善法，他功德不会失去，啊，他功德不失。声闻跟菩萨比的话，因为资粮太少，所以有一些声闻成就了圣道以后呢，他有些功德还会失去，啊，比如说有的声闻他成就了禅定的功德，他会退失。哦，他去做什么，他去做执事替大众师服务的时候呢，他虽然已经是圣人了，但他禅定会退失，那么当然他的圣道的功德是不退的，哦，圣道的功德不会退。但是菩萨不一样，菩萨证入了圣位以后呢，他替别人服务的时候，他的禅定还是不失去的，所以这个叫做不转环故。不退堕故，哦，圣位的菩萨成就功德呢，他不但现在生不失去，啊，到了未来世他也不会退失，啊，不像我们凡夫，我们凡夫今天学了佛法，啊，这一世学了佛法，到了下一生就不记得了，啊，那么因为宿世栽培的善根呢，所以下一生在碰到佛法的时候呢，可能学习的比较快，但是呢不能完全记得上一世所学的佛法，啊，所以他要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那么这个是圣位菩萨的不退堕故，啊，常胜进故，啊，圣位菩萨呢每日每夜的学习觉分善法，啊，学习三十七菩提分法，那么他从一个果报身又到另外一个果报身，他的这些三十七菩提分的觉分善法呢只会积极增加，不会减少，啊，这个叫做常胜进故，他只会增加，只会前进，不会减少。名为无动，这个就是无动，这个就是无动。所以赤然无动觉品善法相应呢，就是因为证入圣道，获得这个净胜意要的缘故，所以讲净胜意要很重要。那么中品成熟跟上品成熟的圣位菩萨呢，他们都得到了这个功德，但是他们的清净程度还是不一样，都得到了这个净胜意要，但是呢清净程度不一样。菩萨地中最无上故，当知说明极善清净，啊，这个是解释极善清净。那么八地菩萨已经能够任运的无相行，但是呢对于无相极灭，啊，因为他能任运无相行了，但是他对于这个无相的极灭呢，他还有单着，他还有单着。那么因为对这个无相极灭有单着呢，所以他不能够无功用行的度化众生，他对于度化众生 这个还需要加强。所以经过了八地呢，经过了九地的学习，到达十地呢，菩萨一切增上一摇到达极善清净。那么这个在菩萨地中呢，已经是最究竟的了那么在菩萨地中呢，已经是最高的了，所以是最无上故所以呢，极善清净绝品善法呢，到了十地菩萨的时候呢，才圆满成就。那么这个是以成熟波陀伽罗的相貌。那么呢，到这边呢，这六种成熟品的这六种相貌呢，都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料简。当知此中若财色受所作成熟，若神通隐摄所作成熟，若隐秘说法所作成熟，若下品加行所作成熟，若为听闻所作成熟，如是五种所作成熟，若于常时修习彼法，尚为下品，况于少时修习彼法。好，这是料简，将成熟的品类差别再简别一下。那这边我是特别用这个黑字加强了一下当知此中这就是这个此就是指这二十七种成熟方便了这二十七种成熟方便中呢，有五种成熟方便呢，只能成就下品成熟。这下品成熟就是不能得圣道不能证涅槃。那是哪五种呢？若财色受所作成熟第一种是财色受所作成熟。我们前面讲解财色受所作成熟的时候呢，它跟法色受方便呢是同一组是同一组。所以如果修行人呢，只能用修财布施来色受众生那他只能下品成熟那如果你能够用法来色受众生的话呢，那你就必须要自己先什么，先学习佛法，自己要先深入经藏，你才能够宣说正法，开显正义，以法布施来摄受众生所以呢，要先学习佛法，才能依法修行，证入圣道，入涅槃。所以只是以财色受有情呢，自己不学佛法的话呢，就只能在下品成熟第二个呢，若神通隐摄所作成熟，这个神通隐摄呢，跟宣说正法是一组前面神通隐摄跟宣说正法是一组。神通呢，就是由成就了禅定所引发的那么呢，它并不需要在学习佛教里头的无我的智慧就可以成就神通。所以外道呢，也有神通的。所以如果你只是用神通来引摄众生而不学佛法的智慧呢，那么你只能在下品成熟这个阶段。那同样的呢，你要为众生宣说正法呢，必然要自己先学习那自己学习了佛法，深入经藏以后呢，你可以依法修行呢然后为众生宣说正法，那么你就可以从下品成熟到中品成熟到上品成熟。所以神通隐摄所作成熟也是只能成就下品成熟。第三种是若隐秘说法所作成熟前面说隐秘说法跟闲了说法是一组对比。为有情隐秘说法虽然也必须学习佛法，但是呢，隐秘说法呢，就只是说一些人天善法譬如说讲一些布施，讲一些持戒的功德讲怎么样放生，直接比较初入门的潜意法。那么闲了说法呢，那就要说什么呢？说真实义说怎么修止观这些广大深深的法门。所以常常为人只是说隐秘法，讲这些比较简单初入门的佛法，那你很热心的到处去宣扬这一类的法门，那你的思维就停在什么？就停在这一类法门上面。那你自己的思维只能停留在初浅法门上面，那你的时间就没有时间去学习深深法门了，所以你当然也就只能下品成熟只能下品成熟了。 所以为众生说法是好事啊，但是呢自己呢不能停止学习啊，自己不能停止学习。那么第四种呢，若下品加行所作成熟，那么下品加行、中品加行跟上品加行呢是一组啊。下品加行啊，虽然学习佛法，但是呢不能长时间不间断的啊修习学习啊，又不能够呢仔细学习甚深的教理，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当然也就只能在下品啊，下品加行也就只能有下品成熟了。第五种是若为听闻所作成熟啊，那么这个听闻跟思维还有修习呢，这三样是一组啊，就是闻思修了。那么学习佛法呢，如果只听闻，停留在听闻啊，佛法只停留在什么记忆读诵的阶段，而不做深入的思维啊，其中甚深的义理哦，不能够呢来修止观，那么就只能下品成熟。所以我问各位的问题说，你们回去有没有复习啊？有没有用自己的话把这些呢重新写一遍啊？你听回去听闻思维过以后重新写一遍，用自己的话来注释。这个就是呢告诉各位说呢，你要学习思维，你要学习思维，你不能够你自己没有思维过的话，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话把它写出注释来的。所以要用自己的话写出这个注释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一个思维的阶段，好，这是未来熏习未来思慧的一个方法。那我又问各位啊，你们回去有没有照着教导来做？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提醒各位呢要学习修习，就是学习了佛法以后要照着做，那不做的话没有产生作用，所以要照着做。那如果都没有去这样做的话呢，那就只好停留在下品成熟，就停留在下品成熟了。好，如是五种所作成熟啊，就是说这以上所说的五种成熟方便呢，若于常时修习彼法，上为下品啊，就是修行人呢用了很多的时间修习这五种善法，然后这五种成熟方便，但是呢他们只是下列的成熟因缘啊，只能帮助你成熟做下品的成熟，所以你长时间的修习还是下品成熟，况于少时修习彼法，何况现在修学的人呢连这五种方便都很少去修习了，啊，那这五种都很少修习，更不会去修习其他成熟方便。虽然五种成熟呢，只能得下品成熟，但是呢，菩萨不是不修集，啊，不是说我们说他只能成熟下品成熟，我们就都不要做这五种，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不修集，只是不停留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停留在五种方便之上。要把很多的时间拿去休息什么呢？其他的承受方便，要这样做。那么这是料简啊，为下品承受的五种方便啊，五种承受方便。其实这五种承受方便为什么是下品呢？啊，为什么是下品？就是智慧不够，就是智慧不够。这样子问各位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一个组织的话，请问是独裁好呢还是共和好？一个政府啊，或者一个寺院，是独裁好呢还是共和比较好？其实呢不管独裁不管共和，这只是一个制度，这只是一个制度而已。要是没有智慧，独裁也不好，共和也不好。为什么？ 独裁选个一个笨蛋上去，怎么能领导大家？对吧？共和一群笨蛋选上一个笨蛋，还是笨蛋嘛？对不对？没有智慧嘛？啊，不得不选，不得不选，就没办法了嘛。所以要有智慧，要培养智慧。有了智慧，啊，独裁的就是什么？转人圣王嘛，对不对？那有了智慧，这个共和的社会就是什么？大同世界嘛。所以制度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是有没有智慧的问题。我们讲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是抵不了一个诸葛亮的。为什么？智慧的问题。三个人都看不到这一个人能够看到的地方，他们怎么能够提出更好的意见？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深深有感触。你说跟我师父做事好不好做？好不好做？他看到的地方不是你能看到的地方，那你怎么办？我们都是照经验来办事，是不是？那他看到的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所以你去跟他办事你就很困难，因为你认为应该这样办，经验上面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对不对？但是他看到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很难，你跟他很难共识，除非你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要不然很难共识。所以跟他共事的都分手啊？为什么？太难了嘛，对吧？我们都认为应该这样做，他看到的层面不是你看到那个层面，他说不应该这样做。多少人能够一直接受说你的意见提出来都不被采用，对不对？所以很难，就是啊，听话就好是奴才，听话就好是奴才。你要学他的智慧，你懂我意思？就是你跟他一起共事的时候，他提出来，你提出来的意见，那他想出来的方法，你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对，他的观点在哪里？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要了解 why，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说他这样做我们就跟着做，这样子不就变独裁了吗？对不对？那万一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话，我们怎么办？变独裁的话不就出事了？对，所以你要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要学习这个，那这个就是你增长智慧的机会。所以跟一个有智慧的人共事的时候呢，你要尊重他，你要学习他的智慧，要这样子你才能进步。但是呢，凡夫很难做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有智慧，所以呢到最后就是不容易共事。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其余一切成熟因缘所作成熟，当知皆有三品道理。为若于彼下品修习成下成熟，中品修习成中成熟，上品修习成上成熟。好，其余一切成熟因缘所作成熟。好，这我们讲成熟因缘有27种方便。唯能成就下品成熟的呢有5种。那么把这5种去除掉呢， 剩下啊，其余的22种成熟因缘，啊，22种成熟因缘，当知皆有三品道理。修习这22种成熟因缘呢，都可以成熟下中上三品成熟。啊，怎么说呢？那么下面解释：为若于彼下品修习成下成熟，啊，你只是应付啊，你没有长期努力的修习，那么呢，这个就是下品修习。只能下品成熟，中品修习成中成熟，啊，你如果能够长期的修习，或者是你能够努力不断的修习，那么呢，可以有中品成熟，啊，上品修习成上成熟，如果你又能长期持续的不断的修习，啊，又能够呢很仔细审细的修习，那么可以呢有上品成熟。那么这是以下中上三品啊分别成熟的分位。此下中上三品成熟，当知一一复有三品，于下品中有下下、下中、下上三品成熟，啊，这个是将三品成熟又细分为九品成熟了。啊，此下中上三品成熟呢，当知一一复有三品。啊，如果要细分下中上三品的话呢，又可以各个的分为下中上三品，啊，于下品中有下下、下中、下上三品成熟，啊，下品成熟的友情中呢，依照他们修习的状况呢，又可分为下下，啊，这个是最差的，下中这是比较用功的，下上啊就是下品中最用功的，那么这样子可以有3种下品成熟，于中品中。有中下、中中、中上三品成熟，啊，中品成熟友情呢，也依照修行的状况呢，可以分为中下、中中、中上三品成熟。啊，于上品中有上下、上中、上上三品成熟，那么上品成熟友情呢，也是依照这样分的话呢，有上下、上中、上上这三品成熟。如是等类诸佛菩萨成熟有情，当知辗转差别道理有无量品。那么这是说众生修行呢，可以有无量品类的差别。啊，如是等类，我们前面是先把它分为下中上三品，对不对？然后这下中上三品又各分为下品，又各分为三品，就成为九品。啊，那么用这个样同样的方法呢，再继续的分类成各种差别呢，啊，所以诸佛菩萨成熟有情呢。就是诸佛菩萨来到世间教化有情呢，而有情依法修行成熟善根呢，当知辗转差别道理有无量品。那么根据有情用功的修行的状况不同，啊，我们把它做分别品位的话呢，无量的有情就可以分成无量品位了，啊，是这样说。所以说下中上三品呢，啊，就是也是讲明安利的，啊，也是讲明安利的。始终菩萨由前所说成熟因缘，未欲成熟自佛法故，精勤修集诸根成熟，善根成熟，智慧成熟，下品成熟，中品成熟，上品成熟。啊，这里将成熟品呢做一个结束。啊，先说菩萨自力成熟。啊，始终菩萨由前所说的成熟因缘，菩萨学习了前面的27种成熟方便呢，未欲成熟自佛法故。啊，菩萨为了出离生死，成就圣道，圆满无上菩提呢，所以他有这样的愿求，希望成熟自己的佛法，精勤修集。啊，菩萨精进不懈怠的呢，修习27种方便，积集一切善法的功德。啊，诸根成熟，善根成熟，智慧成熟，下品成熟，中品成熟，上品成熟，使自己的诸根、善根跟智慧呢，从下品。成熟呢，到中品成熟呢，到最后上品成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的自力的成熟。又欲令他诸有情类波陀伽罗成三圣法而出离故，往善去故，修集如是6种成熟。啊，这个是菩萨利他。又欲令他诸有情类波陀伽罗，菩萨要利益各种有情，啊，要能够教化他们。成三圣法而出离故，啊，这是菩萨要利益三圣种性的友情。啊，菩萨以三圣法来教导他们，使他们出离三界的烦恼。 往善去故，啊，这个是菩萨教导五种性的友情，啊，使他往人天善去。修集如是六种成熟，那么菩萨要修集，啊，六种成熟。所以从这个文义上面看呢，菩萨必须要先自己成熟，才能利益其他友情。啊，六种成熟的成熟品呢，到这边讲完。啊，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成熟品？那么这边就是告诉各位成熟方便是什么，七种成熟方便，啊，各位要看一下。那么也告诉了各位，就是你要得到什么果，你也要种什么因。啊，前面讲了，一开始讲了成熟差别，啊，诸根成熟也就讲了八种一熟具足，啊，要想要命长一点呢，就不要伤害友情，哎，想要长得好一点呢，就要会施光明先进的衣物，哎，想要升到豪门具足呢，就要舍离骄慢，哎，你想要自在具足得到大财位，啊，大朋党，哎，大僚属的话呢，就是与资生俱有所匮乏，游行乞丐，诸众生所随欲挥施，哎，要布施。你想要你讲的话别人能够相信，那你就要什么所言成谛，哎，不要说不好的话。这种种的有什么因得什么果，那你想得这个果，你要去查它的因，啊，然后你在因上下功夫呢，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果位，你就能得到这个果位。所以不是说随便去乱搞，把因果搞清楚，把因果搞清楚。把因果搞清楚。所以这个呢，成熟品讲完了，下面呢，接回讲义课本的第50至10页。在这边下面继续讲教义之前，再跟各位提一下，就是我们在讲真实一品的时候呢，会提到，哦，很多一切事理论其他的地方的文。那么这个文呢，我解释的时候呢，也尽量来解释。但是如果你能的话，哦，最好再去参考师父的解释。啊，为什么要这样？嗯，我们要说一个老实话，我跟各位解释是在法义上面解释，啊，我没有修行，所以呢，对于修行上面的问题呢，我没有讲，啊，有稍微讲一点，讲的不多。那师父是有修行的人，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会讲很多修行的事情在里面。他解释法义，他讲有的时候他只是略解法义，但是呢，他在中间会加入了很多修行层面的事情。所以呢，如果能够的话，你去参考一下，去参考。为什么？只是顺顺文，这很简单，这很简单，没什么了不起，100卷一下就送完了。但是你要把这其中怎么修行的要义讲出来，修行的细节讲出来，就很难了。就很难了。所以你去看师父他讲解里头，他讲了很多修行的细节在里头，但是这个你要花时间，啊，你看还不见得看得懂，要一遍一遍的看，很多修行的细节在里面。那这些东西我没有讲，啊，我没有讲，我也不能讲，因为我不会，我没有修行，所以要去参考师父讲的那些。那么你就忽略了那些东西，或者把那些东西丢掉，觉得没有什么重要性，那是自己愚痴，那是自己愚痴，啊，甚至加以诽谤，那更是糊涂了，更是糊涂了。顺文没什么了不起 ，OK， 你能把里头的义，把里头要讲的修行的要点讲出来，这才了不起。好，所以我们跟师父的差别在哪里？就在这里。他讲修行的事情，他不只讲法义，他讲修行的事情，这很重要。那么回到这个论文本50第10页，哈，如成收品是，临本37卷19页，那么这边呢，我们讲完了。 下面随其所应，当知成熟自他差别。在成熟品中呢，有说明自利成熟跟利他成熟。那么我们学习了以后呢，就了解自成熟跟利他成熟的差别。为诸菩萨处生死中，自能成熟一切佛法，亦能令他于三圣道随其所应，速得成熟。这个是说明菩萨在生死中修自他成熟的因。为诸菩萨处生死中，菩萨在生死流转中做些什么事情呢？自能成熟一切佛法，如成熟品所说的，菩萨呢积极成熟的资粮，使自己的诸根、自己的善根、智慧，由下品成熟、中品成熟而上品成熟。那么这个是在因为修自己的成熟，亦能令他于三圣道随其所应，速得成熟。那么菩萨并且能够帮助众生呢，随他的种性，这个众生的种性，让他修学相应的教法。声闻圣就声闻法，独觉圣独觉法，菩萨圣就菩萨法，而得成熟。那么这个是在因为修令他成熟，在因为修令他成熟。又能令自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亦能令他已成熟者速得解脱。这是说明由自他成熟因而得自他成熟果。又能令自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菩萨自己成熟一切佛法以后呢，就能够快速的证入无上菩提的果，这是令自得果。亦能令他已成熟者速得解脱，这是令他得解脱果。那么菩萨帮助众生得到成熟之后呢，众生也能够速得解脱的果。好，回来我们看这个论文。又能如实了知生死，不与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这是说明菩萨修行的方法及智慧跟二圣是不一样的。又能如实了知生死，菩萨所修习的是从无二所显的，我们前面讲的无二所显的非有非无的中道智慧，这是菩萨修习的方法，所以他可以如实的了知生死。那么知道生死呢，只是因为凡夫在言说自性上面升起了增益智，或者是在离言自性上面呢升起了损减智而有生死，未能如实的了知诸法实相，所以生死流转。不与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我们前面说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呢，说明声闻独觉呢修四谛十六行观。那么四谛十六行观的时候呢，在苦谛修苦谛的时候呢，苦谛四行呢是什么行呢？无常、苦、空、无我四行。那么在极谛的时候呢，修的是什么呢？苦因行、苦集行、苦起行、苦缘行。所以观察三界生死都是苦啊，观察三界生死都是苦。那么这样修行的话呢，会对生死苦呢会特别的厌离，会特别厌离，而不愿在三界中流转，而舍离杂染，同时也舍离生死啊，把烦恼断掉之后呢，也把生死断掉了，入无余涅槃。最后呢证入无余涅槃。那么菩萨呢不是不修四谛十六行，也不是不厌离生死，但是他只是呢，他不是一向只修四谛法，不是呢身心厌离生死。我们讲了菩萨是修的是什么中道的智慧，是从这个观点来修行，不是从苦空无常无我入门。但是菩萨要不要修苦空无常无我呢？要。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对于这个五蕴生命体是非常执着的，对不对？尤其是等到你生病的时候啊，等到你一生病了，你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弃，就是这个身体不要抛弃，想把这个病治好。所以我们对于五蕴的执着是非常重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八性位之前呢，都要修这个我空观。这个我空指的是人我空的意思，就是讲的 烦恼障尽是所行真实，是第十六行的观法。对这个五蕴生命体呢，执着力要让它降低。那么所谓的在八因为之前这样修呢，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就不修唯识观了，是说这个时候你主修人我空，但是法空观还是要学习要修。那么到后面的时候呢，就主修法空观，但是呢我空观还是要修，因为有时候它还会起来，你还要对治它。所以修行这件事情是要调整的，是要学习会怎么平衡自己的什么烦恼起来，自己怎么什么样的状况，你要学想怎么样去对治它。所以修行是一个很诚实的，第一个你必须诚实的面对自己，你了解自己的状况，诚实的面对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烦恼在哪里，你才能去对治它。如果你把它糊弄过去，自己骗自己，那就没有用了，那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一定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欺骗别人的人呢，还不算笨蛋，欺骗自己的人，那真是笨蛋，那真是笨蛋，没有智慧。好，我们看这个《批寻记》的解释：如其所应，未减不同凡夫及诸声闻。这里所说的如实了知生死呢，是相应于简别菩萨不同于凡夫。那么凡夫是不如实了知生死，那么菩萨是如实了知生死。那么说不于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呢，是相应于简别菩萨不同于声闻。声闻是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于生死，那么菩萨是不于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无常等者，等取苦行因之。论文中说无常等行的等呢，就是苦地的四行，无常、苦空、无我中的苦行、空行跟无我行。那么这是批寻记的解释。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论文：若诸菩萨不能如实了知生死，则不能于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身心弃舍，不能弃舍诸烦恼故，便杂染心受诸生死，由杂染心受生死故，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有情。前面是圣解方便中的由修圣解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曰生死变，其中又分为两科，第一科是正了知，就是菩萨如实的了知生死，并且呢不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生死。那么这已经讲完了。那么这里呢论文呢是第二科不了知。不了知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染受生死失，这个是说明如果菩萨没有空圣解的话呢，就不能如实的了知生死，就会杂染心受生死，而会有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有情的过失。那么这个是简别菩萨不同于一般凡夫的，来依批评记的解释：未若不能了知生杂染中诸缘起法，是则不能永断无明。这个是解释论文里头若诸菩萨不能如实了知生死这一句的。生杂染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果报体。这个生命体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业力，业力所得到的。那么这个业力是怎么来的呢？业力呢就是由前面的生命，我们在前面的生命呢因为烦恼这个惑而造作了种种的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呢就有力量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成为业因。那么等到上一个生命体结束的时候呢，在阿赖耶识里头成熟的业因呢就得果，感得现在生的生命体，那么这个就是生杂染。获得了现在这个生命体的时候呢，又什么？又升起烦恼造业，又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等到今生结束呢，那么这个业力又感得下一个未来的生命体，那么就形成了惑业苦三杂染的生命流转。我们的生命流转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因为烦恼呢本身它就是什么？烦恼的本身的自性就是杂染，烦恼就是杂染，所以由烦恼所造的业呢 一定也是杂染的，叫做业杂染。那么由业杂染所感得的这个生命体呢，就叫做身杂染。所以身杂染是缘起法啊，也就是离缘自性中的依他起法。但是众生呢，不知道生命是依他缘起法啊，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个生命是依他缘起法。从无始以来呢，第七摩罗氏呢就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那么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凡夫的第六识在五蕴上遍计，就执着啊，在五蕴的生死流转中呢有一个生命的主体啊，这个生命的主体呢就是我，那这个生命主体的我呢就是主宰者，由他主宰而有生死流转。那么因为有了这个错误的观念啊，这个错误观念我们就称为无明，有了这个错误的观念的无明呢，就引申了种种的烦恼杂染，造作种种的业杂染，然后就感得种种的身杂染啊，所以这整个惑业苦啊形成一个循环。那么这个中心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就是无明。所以只要不能了知身杂染是缘起法啊，就是有无明，那么执着有真实主宰者的观念呢就不会改变，那么这个无明呢就不会断除。所以说是则不能永断无明。无明有故，贪嗔痴等一切烦恼因之而生，不能弃舍，令不现行啊。这个是解释论文，则不能于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身心弃舍这一句。无明有故啊，只要有这个执着诸法实有的概念存在，好，就会执着五蕴实有，好，执着有一个生命主体的我，就会有，只要有无明就会有这种执着，有这个概念存在，好，就有这个执着。那么贪嗔痴等一切烦恼因之而生，那么有了无明以后呢，遇到可爱的境界呢，贪烦恼就是会升起，那么遇到了不可爱的境界呢，那么嗔烦恼就升起，那遇到了不是可爱也不是不可爱的境界呢，那么无知的愚痴就升起，这样呢各种烦恼随顺升起呢，所以说一切烦恼因无明而生，说贪嗔痴等一切烦恼因之而生，因无明而生。那么这里要注意一点呢，虽然说一切烦恼因无明而生，但是并不是说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清因缘， OK， 无明只是烦恼升起的增上缘。烦恼要升起呢，他们有各自的烦恼种子做清因缘，那么无明是他们的非常强力的一个增上缘，让他们升起。讲到这个概念啊，执着是诸法实有的概念。前两天我师兄弟来看我，就说在一个地方，他们去一个地方修行，然后呢那边的法师就说要谈佛法啊，不谈佛法啊，什么佛法只是概念而已啊，我这里不谈佛法，那只是概念啊，你在我这里饿了吃饭，累了睡觉，哎，不思不想，不做分别，活在当下，我这边是这样修行的啊，你们讲的那一套都只是概念而已。我们就谈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们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那你赶快去听我讲的证词一品啊，有讲得很清楚。哎，我说他讲的所谓说不谈佛法只是概念而已，就是说表意名言只是概念嘛，对不对？语言文字的表意名言只是概念而已嘛，对不对？那么呢，饿了吃饭，累了睡觉啊，不思不想，不做分别，活在当下，那就是什么显境名言嘛，对不对？就是显境名言嘛。所以他认为表意名言是概念，显境名言就是什么圣道，哎，但是显境名言实在也是概念嘛，对，谈佛法是概念，你不谈佛法也是概念嘛，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没有概念吗？你没有去想它，你看到它你还是有概念嘛，什么都不想啊，也是概念嘛，所以就是活在无明的概念之中，所以你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很容易就掉入这个窠臼啊，以为不思维啊，不去做分别啊，就是圣道啊，犯来 饿了就吃，是累了就睡，单才挑水，都是佛法，都是佛法没错，但是不是圣道，还没真圣道嘛。所以活在当下没有错，活在当下有两种，一种是凡夫活在当下，就是在显见名言上面，一种是圣人活在当下，那个时候呢是什么，已经离名言了，所以不一样。不能弃舍，令不现行。弃舍呢是断烦恼障，断烦恼障种子的意思。只要无明现行，你就会不如理作意。那么你不如理作意，你就不能如理作意。那不能如理作意呢，就不能修止观。那不修止观，就不能断除烦恼种子。不断除烦恼种子呢，那么烦恼就会现行，你不能令烦恼不现行。所以不能弃舍，令不现行。所以我们应该明白，怎么呢，佛菩萨要我们要如理作意修学止观，就是为了要对治无明，就是要对治无明，由断除无明，一切烦恼也会消灭。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学习到说，哦，这些行为是不如理作意，它后面是无明，你要看清楚它后面是无明，不要去做它，我们不听，还是要继续做，还是要继续做。那么你只要做这些不如理作意的行为啊，就是增强无明的力量，因为它后面就是无明嘛，你就是照着无明来做事嘛，那你就是又熏回你阿赖耶识里，增强无明的力量，对不对？那么你增强无明的力量，相对的你往圣道解脱的力量就弱了，往圣道解脱的力量就弱了。那么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什么，就生死流转了，怪不得别人嘛，对不对？自己负责，自己负责。即有此故，造诸业因，受后有果，名杂忍心，受诸生死。又于宪法由烦恼缠杂染心故，处生死中空无毅力，亦名以杂染心受诸生死。这是解说论文，不能弃舍诸烦恼故，便杂染心受诸生死这一句。即有此故，就是由于无明而使烦恼升起现行，即有此故，造诸业因，和烦恼同时升起的生与意业呢，就熏习在阿赖耶识中呢，成为未来生命的业因，叫做造诸业因，受后有果。那么等到这个业因的因缘成熟之后呢，就要接受后有生命体的果报了，叫做受后有果，名杂染心受诸生死。这个不能如实了知生死呢，就是杂染心的根源，无明，由他引生烦恼造业而得到生死流转，是名杂染心受诸生死。又于宪法由烦恼缠杂染心故，那么在现在的生命体，宪法就是现在的生命体，那么让烦恼在心中现行，这是有两种状况，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什么，是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他没有学习佛法，他不知道如何调心让烦恼不生，所以呢烦恼现行而心杂染，有烦恼缠杂染心故。那另外一种是学习了佛法，学了佛法以后呢，懈怠放逸轻忽，不如理作意，我们刚刚前面讲了，你不如理作意，所以呢烦恼升起死心杂染，烦恼升起死心杂染，处生死中空无毅力。未学佛法呢的人呢，在生死中呢心随境转，烦恼染心，生死流转，没有栽培善根，所以空无毅力。但是呢听闻了佛法以后呢，还是照着旧家风办事情，还是原来那一套，不如理作意，不如理的形式，那么当然结果是什么，还是在生死中流转，空无毅力，处生死中空无毅力，没有栽培出世善根跟资粮，一名杂染心受诸生死，这也是叫做杂染心受诸生死。以前在山上的时候，跟着师父做执事，有时候开完会，大家走了，师父就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 学习这么久了，为什么做事还是没有一点佛法的气氛？学习这么久了，为什么做事还是没有一点佛法的气氛？要改，要加油，要努力，就是这样子。你学了佛法，你不去照着做，就没有力量；你不去深入思维，就没有力量。啊，只是上课听一听，啊，下面做执事的时候还来那一套搞斗争，啊，扯后腿，没有用，还是凡夫，哎，还要往生恶去，下品成熟，还要往生恶去。所以呢，做事要有一点佛法气氛，对不对？要重因果，要重因果。替大众师服务做执事的时候要注重因果，哎，不要不注重因果。为大众师服务是好的，但是呢，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自己利益放到前面，那就不对了。所以做事情啊，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做事情要有一点佛法的气氛，重因果。佛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按照佛教导的来做，不要按照自己那一套，不要按照自己那一套。哎，这个很重要，要不然你学了这么久还是一样，你生生世世听，生生世世还是在生死中流转，没有毅力，哎，空无毅力啊，一定要照着做。是则至上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况能成熟诸于有情。啊，这是说明论文，由杂染心受生死故，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有情，这一句。因为是杂染心而受生死啊，故知此有情呢，没有智慧。对吧，杂染心受生死嘛，有无明嘛。啊，有无明就没智慧。那么自己没有智慧呢，就只有靠佛菩萨的救助来学习了。啊，没有智慧就只能跟佛菩萨学了。那么自己没有能力呢，学习甚深的法义呢，当然也就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哎，就没有办法成熟一切佛法。那自己不能自立，当然也没有办法利他，好帮助其余有情成熟，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不了知生死中的染受生死事，生死事。但是我们看经论中也会提到说，哦，不求自利，先要利他，也有这样的话。哦，经论中也有这样的话。那么讲这样的话呢，就是在鼓励菩萨什么发心度化众生。哎，愿意发心度化众生也是相当困难的，哦，也是很难的。所以要鼓励大家发心呢，所以说呢，先不求自利，先要利他。哦，这样讲。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自己不学习的话，你怎么帮助他人？啊，你怎么帮助他人？我每次看那个报纸上面讲，提着汽油去救火，提着汽油去救火。如果说你没有智慧，你就是提着汽油去救火，别人下去了你也跟下去，没有意思。所以一定要学习智慧，学习智慧。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若诸菩萨于其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是则速即入波涅槃。彼若速即入波涅槃，尚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有情，况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好，这个是不了知生死中的第二颗厌离生死师。好，这个是简别菩萨不同于二圣的。二圣是厌离生死，啊，如果菩萨跟二圣一样的学习，啊，那么他也会厌离生死，啊，也会厌离生死。那么对于菩萨的佛圣是有过失的，是有过失的。若诸菩萨于其生死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是则速即入波涅槃。若诸菩萨于其生死，就是菩萨学习观察有情的生死流转，以无常等行身心厌离，菩萨不学习中道的法无我的智慧， 不从无二所显的空圣界来观察生死。他学习二圣，从小圣的无常、苦、空、无我的苦地、极地来观察生死流转。一向只为求得自己的解脱毅力，而对生死呢身心厌离。你从这边来观察就容易什么？厌离生死，因为无常嘛，因为苦嘛，因为空，因为无我嘛。从这边观察，你那个厌离心就会很强。当然我们讲厌离心是菩提心的什么根本啊，但是菩萨不是不厌离，后面会讲到。是则速即入波涅槃啊，因为对生死呢身心厌离呢，所以希望能够快速的止息生死流转，那么修习道地去入灭离的涅槃。彼若速即入波涅槃，尚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有情，况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这个是说菩萨只修二圣法的过失。彼若速即入波涅槃，彼就是指菩萨。菩萨如果快速的想要入涅槃会怎么样呢？尚不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诸有情。菩萨应该是三大阿僧祇劫学习一切佛法，广度一切有情的。这个是成佛的因。现在呢，菩萨想要速即的进入涅槃，那么就是退大取小了。那么退大取小以后进入无余涅槃呢，那他就不能够再学习佛法度化有情了。况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那么学习成熟一切佛法及广度有情是因，无上正等菩提是果，那么有因成熟才能得果。那如果速入涅槃的话呢，就不能成熟菩萨的因行，那当然也就不能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果了。这个是厌离生死师，我们参考毗荀基的注解。当知菩萨于其生死非不厌离，然非一相，以诸菩萨三无数劫流转生死，求大菩提故。如戒品释临本四十一卷九页。当知菩萨于其生死非不厌离，这个是解说菩萨厌离生死，其实比声闻呢更加百千万倍厌离生死，所以说非不厌离。菩萨对于生死的厌离心是超过声闻的，百千万倍超过于声闻的。那既然百千万倍超过于声闻，为什么他不入涅槃呢？然非一相，声闻是只为自己处理生死精进修行，但是菩萨不是。菩萨不但自利，要自己处理，还要利他，还要利他帮助无量有情处理。所以菩萨虽然比声闻更厌离生死，但是他是厌离生死的杂染，他并不弃舍生死，他厌离的是那个杂染，不是那个生死。所以菩萨可以利用生死来度化有情，可以利用生死来度化有情。然非一相，这个一相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一相厌离生死，只为自己出离呢而修行，这是一相。另外一个解释一相呢，就是他只修无常、苦、空、无我的苦集灭道的四谛法门。那么修这种法门的话呢，心生厌离而求出离。这两种解释呢可以同时都可以用。以诸菩萨三无数劫流转生死，求大菩提故。所以菩萨以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从凡入圣流转生死呢，是为了一切有情的毅力精勤修行，自觉觉他求证无住涅槃的广大菩提。所以菩萨求的是无住涅槃，不是无余涅槃，因为他不但要自己处理，还要度化有情，那么他可以利用生死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把杂染去掉，但是呢他还是利用生死来度化有情。那么这在《瑜伽师地论戒品》中有解释，戒品中主要就是讲说，菩萨是更厌离，比声闻更厌离生死的。菩萨比凡夫呢，菩萨比声闻呢更心要什么涅槃的。声闻不尔，或有一类最极速极得波涅槃，为住种性布特伽罗最极速极波涅槃者，要经三生即可成办，如声闻地说临本二十一卷二十页。这个是举例说明声闻可以速极得波涅槃。声闻不尔，就是声闻圣呢跟菩萨圣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声闻圣是以出离生死最快速的证入涅槃为目的的。或有一类最极速极得波涅槃，这个是举声闻圣中最快证得涅槃的例子。 为住种性博德伽罗，就是指有无漏声闻种子的友情。最极速极波涅盘者，要经三生即可成办。这种声闻种性中呢，最快速证入涅盘的友情呢，它只要三生就可以入波涅盘了。这是立根。他三生怎么呢？怎么修呢？他第一生是最初去入佛法啊，第一生碰到佛法了，受持了戒律以后呢，啊，开始学习佛法的义理，啊，这是第一生，啊，受戒啊，学习义理。那么第二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照着修行，啊，时令成熟。那么他应该是以上品加行的无间加行跟应众加行来修行。那么在这一生呢，就成就了中品成熟或者是上品成熟。那么他在第三生中呢，如果是修得上品成熟，那么他这一生就证入阿罗汉果，并且呢得到波涅盘，就是证阿罗汉果以后呢，这一生结束以后呢，就入了无余涅盘了。如果是得中品成熟呢，他这一生呢必定入有学位，或者得初果，或者得二果，或者得三果，那么他才会死亡。那么呢，后面呢再入，再波涅盘。那么这里讲三生成办的话呢，就是这边讲的第一种三生成办，就是第三生证入阿罗汉，入无余涅盘，这是最极快速的声闻圣友情，最立根的。这是声闻圣中呢，三生成办的例子。若诸菩萨同于声闻厌离生死，便同速疾入波涅盘，非实大性，定不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菩萨同于声闻厌离生死，如果菩萨学同声闻，跟声闻一样，对于菩萨应修的法门弃舍不学，不学这个中道法门，只修学这个声闻的四谛法门，那么他不但会厌离生死的杂染呢，他也不愿意再在生死中流转，自利利他的度化众生了，便同速疾入波涅盘，那么菩萨便会如同声闻行者呢，很快速的证入涅盘的极灭，非实大性，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实大性，然后再解释什么叫非实大性。实大性，这个实就是时间，就是说这个菩萨圣呢，在修行上面的时间呢，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这样长久的时间呢，才能证得无上菩提，所以是实大性，它需要的时间很长，才能证无上菩提，叫做十大。那么现在呢，他想要在短时间速疾入波涅盘呢，所以是非十大性，所以是非十大性，定不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因为想要速疾的入波涅盘呢，他就决定不能证入佛所成就的无上菩提了，这个是呢厌离生死师这一科讲解完了。好，那我们继续看论文。又诸菩萨尤其如是空胜解故，则于涅盘不生不畏，亦于涅盘不多怨要。修空胜解的这中的第一科曰生死变已经解释完毕了，现在是第二科曰涅盘变。好，从涅盘的这一个观点来解说修空胜解的殊胜。那么它又分为两科，第一科是无不怨，无不怨就是对涅盘没有不畏，但是对于涅盘呢也没有过多的怨求。又诸菩萨尤其如是空胜解故，菩萨由于得到空胜解的智慧，能如实的了知涅盘，他知道佛法中安立的涅盘只是个名言而已，只是假名，只是个名字，并没有凡夫所争议的实有的涅盘，没有凡夫想的涅盘一个实有的涅盘，也没有呢损减涅盘的离言之心，也不是涅盘，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则于涅盘不生不畏。那么有一些凡夫呢，认为呢，生命里头呢有一个主体的我存在，那么认为涅盘就是极灭嘛，就是消散，就是毕竟空嘛，所以呢灭除了生死以后呢，进入涅盘呢，他认为呢这个实我就断灭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会不畏涅盘。那菩萨呢有空慧相应，他不会损解涅盘的离言自性，所以不会不畏涅盘的断见。因为菩萨并不只持有一个我在那边，因为根本就没有我。事实上依于涅盘不多怨要，那么二圣种性的友情呢，喜欢涅盘的极灭，所以愿意速疾进入涅盘。那么菩萨不是这样， 虽然菩萨比声闻百千万倍更加喜欢涅槃，但是呢，他要三大阿僧祇劫度化众生，承受佛法，所以菩萨呢也不多愿要的呢进入声闻的无余涅槃，而菩萨愿求呢佛所成就的无住涅槃。那我们参考毗荀记的注解，如其所应，为减不同凡夫及诸声闻其意应之。论文中所说则于涅槃不生不畏，是相应于简别菩萨不同于凡夫的不畏涅槃。那么论文中的意于涅槃不多愿要，是相应于简别什么呢？简别菩萨是不同于声闻的，声闻是多愿要于无余涅槃，菩萨是于无余涅槃不多愿要，菩萨愿意在无住涅槃。这个是毗荀记的注解。若诸菩萨身不涅槃，即便于彼涅槃资粮不能圆满，由涅槃身不畏故，不见涅槃胜利功德，由不见故便于涅槃远离一切清净圣解。前面第一颗是无不愿，那么这里是第二颗有不愿啊，讲解对于涅槃有不畏的过失，即对涅槃 有多愿求的过失啊，分成两颗，第一颗是身不涅槃失。我们先要略的解释一下论文大意，再依照毗荀记来解释。若诸菩萨身不涅槃，即便于彼涅槃资粮不能圆满啊，那么证得涅槃是果，那么涅槃的资粮是因啊。如果菩萨对于啊，如同对涅槃有损减值的凡夫一样，不为证得涅槃的果啊，他既然不为这个果，对于涅槃果有不为的话呢，当然就不会去种涅槃的因了。那么不种涅槃因啊，涅槃资粮就不会圆满啊，就不会圆满。由于涅槃身不畏故，不见涅槃胜利功德，因为对于涅槃有身不畏，就不会想来亲近涅槃，所以不会去深入了解涅槃啊，也就不会呢能够得见涅槃的各种胜利跟功德。由不见故便于涅槃远离一切亲近圣解，由于不见涅槃的胜利功德呢，就不会去闻思修行，对于涅槃就不会认可，也就不会升起尽信啊。这个是依毗荀记的解释啊，现在依毗荀记解释，刚刚是要略的解释。为诸凡夫乐着生死，闻说涅槃未获断灭，是故生不始终涅槃未及灭地啊。为诸凡夫乐着生死，那凡夫呢就是没有证得根本无分别智的有情啊。那么凡夫的心呢就是跟无明相应，凡夫的心跟无明相应，所以呢有我见的存在啊。那么我见呢就是执着五蕴的生命体里头呢有一个真实的我，对生命体呢就升起了我爱，那么呢由此生死相续流转不绝，所以说乐着生死啊，因为对这个生命体有我爱。闻说涅槃未获断灭，是故生不。那么佛法告诉我们，在生死流转中的五蕴生命体呢，是由无明跟爱啊，那升起种种的烦恼杂染所引生的，所以呢把烦恼断除了，那么杂染的生死轮回也就灭除了，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啊。所以涅槃叫消散，就是这个烦恼没有了，消散了，是消散的是烦恼。但是凡夫因为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所以误认灭除生死的时候呢，把这个真我也断灭了啊。所以呢听到佛说什么呢，说涅槃，就认为是说哦这个真我断灭了，所以他心生不畏，他就不畏了。但是事实上呢从来就没有这个真我的存在过，就没有，只是我们什么凡夫心中的妄念而已，所以也就没有真我的断灭这回事情。佛法要断灭的只是什么呢，只是我们凡夫心中的妄念，并不是真有一个真我要把它断灭掉，只是把我们心中的妄念给它断掉。始终涅槃未及灭地，那在这里说的涅槃呢就是四圣地中的灭地。前面解说灭地呢是以灭尽妙理四行来解说，也就是将苦因的极地、苦果的苦地呢彻底熄灭，所夺的最胜无上的极境啊，就是从杂染中处理的灭地。不涅槃故，于彼能证是出世间二资粮道不能修习证得圆满，始终资粮未及道地啊。 故涅槃故，于彼能证是出世间二资粮道不能修习证得圆满。资粮道呢，就是因的意思，就是因果的因的意思。世间资粮道呢，就是修止、修禅定。那么要修止，当然要什么呢？第一个要持戒清净。戒行清净修止呢，就容易承办禅定。因为禅定是共通于世间的善法，所以它是世间资粮道。十月初，各位要可能有人要去参加禅食嘛，对吧？啊，持戒清净，修禅定才能相应。各位有没有持戒清净？那你没有持戒清净，你去修禅能相应吗？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出世间资粮道呢，就是修观，修观呢要有无我的智慧作为观体。无我是佛法中不共世间的智慧，由修无我观能处理世间，所以是出世间资粮道。我们通常讲到无我的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般就解释成人无我，就解释成人无我。其实无我的智慧呢，它不只是人无我，也包括法无我在内。但是一般有时候用在说无我观的时候呢，就把它解释成人无我，所以有人认为讲无我观就是在修小圣的人无我而已。其实呢，我们唯识观呢也是无我观，唯识观也是无我观。由修习止观为因呢，就能证得涅槃为果。所以说于彼能证是出世间二资粮道。不涅槃故，如果菩萨如同凡夫，不为断灭而远离涅槃，不能修习证得圆满。由于不为涅槃的果呢，当然也就不能修习涅槃的因。那么不修习止观呢，也就不能证得涅槃圆满。始终资粮未及道地，这里所说的资粮呢，也就是涅槃的因呢，也就是四圣地中的道地。由随顺观察苦集灭道四地呢，就能通达真如，悟入实相，趋入涅槃。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10月9号。刚好是在那个禅食的当中，所以10月9号不上课，那么10月的课呢，就是10月23号上课，上一堂。 那41位别呢？他不是只有十地吗？然后再加上那妙觉，也不会有41，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有41位别。 第二个，十住、十行、十为相，30位嘛，30加后面11不是41吗？ 了解。 圣人是11位嘛？好，那么凡夫位有30位嘛？那凡夫的30位就叫三贤位嘛，所以贤圣。 喂，文师父阿弥陀佛。上次讲到等觉菩萨， 你说最后满心，最后一念心称为等觉，他为什么用最后一念心这样讲？ 最后一念心就是他在成佛前的最后一念心，下一念心就成佛了。所以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呢，他就要最后满心，在那一心之后就成佛了。 那这样只有那一刹那 啊？ 那这样只有那一刹那？ 只有那一刹那。但是那一刹那，有时等觉菩萨他们通常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有很多他就不正。 有很多什么？ 他就不正了，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上一次讲完课之后，后来很巧，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两个不同的居士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四果阿罗汉不是等同八地吗？不是等同八地菩萨吗？对，那为什么要三大阿僧祇劫来修呢？我们不是先修四果，然后等同八地，就修再修一大阿僧祇劫就成佛了，不是比较好吗？对，实际上是这样。他所说等同八地，是说断烦恼障等同八地。但是呢，阿罗汉呢，他的所知障一点没断。好，所知障一点没断，所以呢，阿罗汉呢，他断了烦恼障之后，如果回小向大的话，它会在哪里？我们这个表，图十五，四十一位别，它会在哪里？啊，四十一位别，阿罗汉回小向大，它在哪里？他不在八地，他也不在初地，他在什么？在初实性位的初性，就是他也翻，因为这个手指上都没断嘛，所以他在初性位，就是等同反复初性。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他已经习惯于什么？要入无余涅槃，所以呢，我们凡夫还没这个心，他有这个习惯。所以他没事就要想入无余涅槃，所以他就会比凡夫还慢，比这个职工的要慢，因为他有这个习性。所以为什么说不要绕这一段路？就是说你证入小圣之后，烦恼障是等同七地或者八地的，但你所知障一点没有，所以要从头学起。从头学起的话呢，就是从前面那个地方开始。那你从那边开始的时候呢，凡夫又没那个要入涅槃的毛病，那你有。要入无余涅槃，对于菩萨来讲就是大烦恼，所以你要从那边开始，要把这个东西什么断掉。阿罗汉要花两万大劫来断这件事情，所以他还不如凡夫，在这个地方来看，他还有两万大劫以后才到初心位，才发起菩提心。那他那个菩提心不是圣意菩提心呢？因为他是什么？属于所知障这一方面，所以所知障、烦恼障，你要把它分成两条线来看，不要把它等同一条线，要把它分成两个来看。那你这个烦恼障这边你解决了，可是你所知障要来开，你要从头开始。你不是一下就跳到什么所知障这边就已经把所知障也断掉了，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不要绕这个圈子。鼓励大家，为什么要呵斥？要鼓励，就是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绕这个圈子的意思。很巧，刚好两位居士问我同样的问题。还有没有问题？ 来请讲。 那是我们之前上的那个烦恼障尽之所行真实里面讲到那个四谛皆有行。那如果说我们对是现行的烦恼稍微说有一点感觉到说烦恼现行需要加以对治，稍微加以调伏一下，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拿来用，就会拿这个来用，然后可是对这个又不太熟悉，就是对这个中道的这个义理还不是很熟悉，就想说就先拿来用，先仔细一下。 拿来用很好啊，因为你还在初性位嘛。八性位之前都是要做这个修行的，所以没问题啊。后面还是要用，就是说你要斟酌你状况。如果对于生命体的五蕴的生命体的执着很深的时候，就要用它，你就要用它。那么在八性之前。那个时候它的基本分类这样，就是在八性之前我们对于我们五蕴生命体的那种执着性是非常强，所以先用这个来对治，先用这个来对。但是呢你也学唯识观，学法空观，那么法空观也修，但是主修是什么？是人无我的我空观，来对治对五蕴生命体的贪着。但是呢你因为也同时修法空观呢，也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这个道理，这个中道的道理，所以不会落入那个窠臼，不会说哦不小心我证入阿罗汉了没有这回事情 OK 没有这样的。所以还是要用这个四谛十六行来对治烦恼。 那在那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来去再诠释四谛十二因缘的这个法，是不是它的定义又不一样？ 讲四谛的时候，它就不用十六行了，那么它就是苦集灭道的话，就是从这边观的时候呢，当然也是可以用这四个大相，但是呢。它相对的里头的意义，就是用那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义理来对应这一道。那么是在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呢，那它是用四谛十六行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它能够对治烦恼障，但是它不能对治所知障。所谓苦集就是生死流转，而灭道就是什么？就是生死的极灭。对不对？所以呢，你修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你也要观察什么生死流转，跟什么生死的极灭性。那你观察遍地所知就是什么苦集嘛，对不对？依他起跟什么圆证时的离言自性就是什么灭道嘛。从这边观察，所以。它苦集灭道四谛，它可以大圣也可以小圣，但它里头的内容就不一样。从无常苦空无我入门的话，就容易厌离生死，想要入涅槃，因为你天天想苦嘛，对，想到很辛苦，然后在这边那么苦，我们在这边干嘛，对不对？那同时呢，大圣的话呢，他就说那我们不从这边入门，是观察一切法空入门，就不是从他的苦这个地方来观察，那么就不容易说什么厌离心这么强。但是所谓不容易厌离心那么强，不是他不厌离，就说不用那个东西这个工具一直来刺激自己这个厌离心这个方面， 那刚才讲到大圣他对什么生死的厌离是超过声闻的，那因为如此的厌离，所以说不只是希望自己什么解脱，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解脱，那从这边发起大悲心，所以这个智慧跟慈悲就要合一了，这样子。 那就是如果说照着那个之前所上的这个四谛十六行的这种解释，那这个诸行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它是好像它是一个实有法的概念，那透过观察它的这个无常，那么它能够灭去那样的一个执为实有的一个烦恼。那如果说照这个这个所知障尽就是所行真实来去观察它，它又不是前面的那种实有法的那种概念，那这种要怎么修？ 他还是认，就是众生还是认为他是实有法 ，OK， 还是认为，因为在遍计所知里头，他还是认为他是实有法。对，如果不认为是实有法，就出来了嘛。但他还是认为他是实有的。可是他要灭除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不是用这种方法，他是观一切法的什么，只是名言安利的。你所执着是从你的什么？从名言安利执着的。从这个地方着手，所以他来对峙的时候，他是持从这个地方是，譬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显见名言跟表意名言，哪一个造业的时候是哪一个力量强？当然是表意名言嘛。表意名言你在那边做语言文字的各种的分析，我要怎么谋杀这个人，要怎么弄，你都去想嘛，对不对？你显见名言就这样子，你就都没有在那边分别，你脑袋你怎么做，所以你那个业力没什么力量，对不对？可是呢，我现在讲的是第六识哈，不是第七识，第七识指第八识，那是维系的那个里面，所以你在表意名言上面去做各种的思维来造的业力，所以从意业嘛，对，然后什么身业口业嘛，三业从这边过来嘛，就第六识的。在表意名言上的分析，这个力量强嘛？是，然后你熏习回去，好，遍计所知熏习回去，然后它在种子成熟之后就是依他起嘛，杂染的依他起嘛。那你再执着，再回去，再熏回去，又是遍计时又熏回去，那就证明是生死流转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告诉你，这样子的认为它是真的是错误的，因为你都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而执着它有自信。OK， 你那个力量强嘛，对，所以他这样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叫做遍计所知相，然后呢，你认为它真的，就变成生命所知相了，他你认为它是实有的了，所以呢，他又熏回去，他现在跟你讲这个东西，这个都是名言而已，只是你一念分别心跟无名相应的时候呢，所出现来的状况。那如果把无明灭掉的话，如果你认识了真实的状况，这个无明就灭掉了，那你熏回去的就是什么？就是清净的力量了。好，那你熏回去以后，这个种子它有力量开始对峙阿赖耶识里头的这些杂染种子，它开始你就多熏习之后，它就会有力量来对峙这些种子，然后把它什么扶住。那最后呢是什么？是引发你的根本无分别之的种子本有的，来引发那个种子存在。所以他要对峙的时候是什么？整个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同时对峙。那不管你那个力量强的、力量弱的，他都对峙。OK， 那你观察四谛十六行的这种方法，我们要把它先分析，他也熏习回去，但是他能对峙的是什么？烦恼障的种子、维系的种子，他没有办法对峙。所以它能够让你远离生死，但是呢， 它不能对治那个什么习性的那种种子，所以大阿罗汉还有习性，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因为那个智慧没有办法对治它，那个智慧也不够，因为它只是观察五蕴身心上面的，好，观察苦空无常无我上面的力量，所以它那个力量不够。但是呢，执着实有这一点来讲，是无明的什么？是无明的根本，都一样。好，阿弥陀佛，我们回向。自皈依佛， 自皈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皈依法，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自皈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都受过三皈依吧？有吧？有没有照着做呢？我们不是第一步吗？学佛第一步嘛，三皈依嘛，大家天天念，有没有照着做呢？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不是说众生 ，OK， 你们要这样，是说众生，你要这样 ，OK， 那个众生是你自己啊 ，OK。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是什么？你那个里面的烦恼啊，你要让它没有障碍啊，要把它消灭掉啊，你要同理它，啊，阿弥陀佛。